这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宣布的消息，就咱们国家依法治国司法这个建设，哎，2013-2014年一共是依法宣告1603人无罪，之前都是被告，是吧？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吗？这个可不能含糊，是不是啊？法治是什么？是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的基石，是民主建设的前提，是不是啊？没法治那还不乱套了啊？新华社中国网事官方微博说那个山东平邑那强拆事件吗？是吧？说这个着火的原因查明白了，不是人为纵火，就是那死那老张那农民自己放的。但是这里面有原因，为什么呢？皆因为在强拆之前，就是强拆发生之前啊，发生过另外一档的事儿。哪档子事儿？说当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经济开发分局的局长这人姓苏，说和他们这个当地镇党委副书记姓魏，这二人事先约定好了，强拆之前带领着工作人员对那老张他媳妇潘大嫂实施了非法监禁，限制其人身自由俩多小时。那么与此同时呢，另外一拨子人十几个呼啦超来到老张的住宅附近，准备实施强拆。事情的缘由起因打这儿说，说拆迁这类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哎，是不是应当事先多听取一下基层群众的意见呢？您看看人家包的人，人家做那个事情地道。是吧？这搁过去啊，过去来说，别的官老爷碰上一穿的破衣烂衫的一老太太疯婆子啊，说过去她是贵妃，早打出去轰走了。包大人呢，认真听取了老太太反映的情况，你看看，这不就是玉皇后啊打龙袍吗？不是那位问调戏妇女是怎么回事啊？嘿，好嘛，这是新浪头条新闻，还有新华社的新华视点。官方微博说的什么地方啊？江苏，说那儿有一个村的副书记村委会主任老陈不雅视频被曝光。哎呀，视频上呀看不得了，这个恶心呐！说是吃饭的时候，呵，这老陈啊是喝点酒是怎么回事啊？借这酒劲儿啊，砰一把就把边上一女的给拽过来了，快，呵家伙，不雅动作呀，我就别形容了，再说多了我那奖金就没了。呵家伙，就开始啊，就调戏妇女吧。哎呀，那女的也是，哎呀，你别，哎呦呵，好嘛，俩人就呵，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这个视频曝光之后呢，说当地有关部门做出决定，他是党员啊，党籍给开除了，有公职吗？村委会的吗？免去公职，处理了。不是那位问了，这都什么行为啊？啊，尤三姐早就给定了性了。 有那吃回扣的呢。新华社中国网事官方微博说是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说头些日子传出一条重磅消息，当地有一干部落马了。怎么落的马呢？说是在任职乡镇期间操控当地的招投标的敛财，借这个改了钱儿，投资300万元一小项目，光他一个人就吃了50万元的回扣。哎呦我的天哪，难怪有些网民要问呐，招投标里头还有多少见不得光的黑幕呢？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包大人早就给定了性了。还有那掏枪的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河南某个地方吧，咱先不说哪儿啊，等到查清楚再说。说是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男子跟一女的吵架的视频在网上传出来了。就吵架嘛，你一句我一句，呵，吵着吵着男的急眼了，就穿警服那哥们噌打腰里别出掏出一把枪来，拿这枪指着女的，我指着你怎么了？我打死你也是白打，要要喝。边上有人还劝呢。后来有那网友说是这个人好像是派出所的民警啊。当地公安机关已然介入调查，那位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哎，海的人早年间早就给定了性喽。 自责的穷凶极恶，若不管海 是与人为善别上火，见义勇为只管做，人间自有真情在，世上还是好人多，是吧？尽管人家交警说了啊，那姑娘那事儿整明白了，哈哈，对，但是呢这个也拦不住咱们好好的啊，学雷锋做好事吗？两码事儿吗？该服就得服嘛。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华商报的报道，话说是头几天在这个陕西汉中有一位85岁高龄的张素贞老奶奶行至在大街之上，突然之间头晕眼花，哐当躺地下了，这一跟头摔的血就冒出来了。哇，有这么形容的吗？那不就坏了吗？他不是这感觉啊，呲儿嘿，那也不行啊，反正就流血了吧。赶紧啊，边上年轻人过来把老太太给搀起来，给他擦血，打120，赶紧联系家人，是吧？后来边上有群众还念叨呢，哎呦，这还服啊，这个服是不服啊。边上一个服老太太的一大学生说了，赵同学言道，不想以后自己老了没人扶的话，就得扶老人家一把。说得好。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头两天沈阳有一位老大爷，哎呀，这家伙的脾气暴脾气上来压不住啊，怎么呢？刷卡坐公交吧是吗？这读卡器反应慢点，一时间没有识别老人家这张卡，嚯，老头气的呀，这个骂呀。这个刘师傅是他那个公交的司机啊，就提醒这老头，哎呀，您别着急，再刷一回，你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读卡器啊，别提多难听了，很多乘客都受不了，得您下去吧，下您别坐车了，您底下骂吧，您别，哎呦，我们听不得这个。 呵，这老大急，这回急眼了啊，急眼了！我老头不是好欺负的，怎么地呢？不是给他请下去了吗？呵，老头也不打哪儿找几块板砖，劈了啪，把公交车四块玻璃全给碎了。呵，我的个天哪！咱就说啊，文明不文明，还真不是论年龄啊。这个素质的这个养成啊，这玩意真是一个活的老小的老的事儿哦。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如何执行好政策，便民利民没得说版，我是立新。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这个人民日报啊，写在习近平主席启程访北之际，展望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航程。新华网，这是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写在习主席访美之际，为友好合作而往，为和平发展而行。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李克强总理说了，股市防范住了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说这个临近中秋了，月饼的邮寄进入高峰期啊。新华网公安部副部长说了，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讯问将全程录音录像，保留证据。中纪委也说了，让这个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就说不断的要自我监督啊，互相监督那是必须的，对党员干部来说那这是应有的啊。警方通报那个淮南女大学生扶老人那个事情，警方查出来了，这学生负主要责任，老人负次要责任。另外说人大一老师啊，发表公开信跟他的学生断绝关系，哟，这是为什么？咱们一会儿再说。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人家这个交管部门可是提前打招呼了，十一啊，记住了，头四天京藏高速早晨5点起就开堵啊。人家给统计了一下，今年前八个月26名老虎啊，党员干部嘛，出问题了嘛，打老虎拍苍蝇，这里面那老虎是26名，头八个月已经进入司法进程，走程序了。北京晨报说是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个文，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7种违法审判是必须追责。那么另外呢，这个京华时报言道啊，天津爆炸事故这个受损的房屋的评估不是说昨儿公布了吗？最低啊是每平米10582块钱。这事儿呢还得再继续的落实，是吧？那么这个新京报呢说，那个刚才说了安徽扶老人事件，女大学生担主责，他是为什么呢？因为警方通报了，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学生骑车经过老人的时候相互有接触，老人也有一定责任，是吧？环球时报说这个习主席今天开始访美，美国的舆论啊热议这马事，西雅图是习主席到达美国的首站，做好了迎接准备，预祝习主席此行是圆满成功。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接茬给各位来看大报。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贺小荣的文章，这位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文章标题是完善责任制让人民信赖司法，那是必须的。另外呢，人民日报发文就说啊，这个陕西西安说那儿有一街道办事处，人家备的公车呀是自行车啊，街道干部嘛，下基层办事儿，不至于非开辆大滴滴啊，骑自行车一样能够为群众排忧解难。所以说党报言道，骑自行车办公这是作风之变， 值得提倡，是吧？说您要是去趟草原，估计得开车，哈哈，太远了。但是呢，就近儿的话，骑自行车这还是可行的，是吧？新华每日电讯就说，老说这拆迁难，拆迁难，但是到了山西我老家太原，怎么就不难呢？他为什么呢？廉洁透明解难题儿。太原半年拆除了30个城中村，就是嘛，这个端平利益的一碗水啊，说这个政策亮给群众百姓看，你看了没有？那么新华每日电讯说呢，有个怪现象，这不是说这个预约挂号吗？哎呀，预约也特别难，到医院瞧病去。说是，可是另外一方面，70%多的号源闲置啊，这边闲置，那边挂不上号，那是怎么回事呢？哎，皆因为号源约满的那个情况，主要出现在知名医院、知名科室啊、专家号上头，其他的号呢，确实约不满。要我来说啊，广大的患者也需要改变观念。其实呢，要是您这病啊不是那么特别的疑难，是吧？啊，感冒发烧五六的，或者是一些个慢性病，这个在一线坐诊的那个大夫啊，应该说都具备给您诊治的资格，是吧？也未必非得是那个大专家，是吧？你感冒咳嗽，哎呀，流鼻涕，找一个全国专家、工程院院士啊，这有点太夸张了。光明日报说有这么个说法啊，这个说法更夸张，哦，有那个宣传，包括什么什么微信呐、啊，哪儿啊？哟，你们知道吗？这个外国呀，有个什么新的什么科研啊，2017年就能够消灭近视眼，嘿，是吧？不靠谱啊，别瞎说，真事儿嘛，人家找了专门的眼科大夫，人家说了这个说法他不周延，是吧？没这么说的。今日一句话新闻，这天儿啊，哈哈，这天儿星期五前轻中度的污染啊还会有，是吧？另外呢，这是个大事儿啊，这是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这个制度要实行了，那是必须的。北京青年报，呵，咱北京啊，针对这个高耗水的行业，高尔夫啊、滑雪场啊，出台地方标准了，高尔夫球场取水设了一个精准的定额，必须得整明白喽。今日人物师生，哪儿的师生啊？这是人民大学的，人民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和学生孙老师和他的前研究生好同学，干嘛还前啊？啊，现在不是了，是吧？现在师生二人已然解除了这个师生的关系，但是为什么呢？哎，这学生啊，还今年是一新生，在这朋友圈啊发了一文，也不是什么文，反正就是说啊，他们这个历史学的这个俩前辈，他有点那个话带讥讽的意思。呵，导师不干了，讽刺导师，不是讽刺导师，讽刺的是另外两位学术行业的前辈。哎呀，这个导师恨的呀，就说这不行啊，断绝师生关系。啊，说这个后来这个硕士的这学生后来还解释了，说那个我就是在朋友圈里头说，是吧？我也没出去说呀，啊，我看了看他说那个说法，主要是呢，他是推崇了另外一位他们这个历史这圈里的一位学术方面的啊前辈，然后有点北京话叫踩过了另外两位，啊，可能这么着的话，老师就听了以后就不乐意了，是吧？不过我看了以后，因为他说到的，就是推崇那位啊，我倒是以前也听说过，是吧？他那书啊太深奥啊，学术著作，是吧？我还说呢，这个人家推崇的，那这回头咱们买本看看呗，哈哈，学习学习啊。当然了，就是说要是踩过别人的话呢，这个确实你甭管是什么地方，这个确实哎呀，这个不够合适，是吧？这个确实应该反思。这个时候不早了啊，大伙着急啊，忙着得弄午饭去啊，我就不能耽误您的时间了啊，咱们就话到此处，不多絮叨了，好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